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奔着保卫仰光而去。而当200师到了铜鼓的时候，映入眼帘的却是熊熊燃烧的大火，仰光已经在大火中陷落了。 火是英国人自己放的，一是为了不给日本人留下物资，二是利用大火阻敌，便于自己逃命。英国人全部撤离仰光，一路向西北逃窜，目的地是印度。英军屁股后面是陆空一体四面开花的日军追兵，甩开两条腿一路狂奔的，开着战车狂飙的，借助战机天上飞着扔炸弹的，总之除了水里游的，能想到的追击方式通通都有。也就是说，英国人正和日本人比赛马拉松呢。英国人是属兔子的，除了跑什么都不会，但日本人可不是乌龟，是猎狗。戴安澜的200师刚好在铜鼓碰到猎狗追兔子，兔子向国军求救，蒋介石看在英国人是友军的份上，尤其是看在英国人承诺援助国军物资的份上，下令戴安澜向英军伸出援助之手。追击的猎狗是日军55师团，人数是两倍于中国最精锐的部队200师，重武器也是全面领先。好在200师的战斗力和意志力极其强悍，依托自己抢修的防御工事，顽强地挡住了日军头几天的反复进攻。但是孤军作战，后援困难，补给跟不上，戴安澜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守住铜鼓。他问手下一个叫黄景生的团长，你有战胜日寇的把握吗？黄景生答曰，成功虽无把握，成人却有决心。戴安澜深受感触。深夜在检查完阵地之后，戴安澜在孤灯之下挥笔给夫人写下遗嘱，他要交代一下身后之事。亲爱的核心， 与此次奉命固守冬瓜，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已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先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静、离、成四儿，聚集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自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再晚，可不必成文。战况在之后的几天里变得是越来越坏，200师陷入了三面被围的危险处境。孤城落日，孤军奋战的200师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戴安澜决定收缩兵力，依托攻势和有利的地势，全力固守铜鼓城。在调整兵力部署的时候，戴安澜环顾四周，用沉重沙哑的声音大声对着到场的指战员宣布，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需坚守到底。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团长代之。孤军也要奋战到底。战场之上，求生者死，求死者生。将为兵之胆呐！将士们从戴安澜的声音中感受到了战死沙场的决心和力量。主将拼命，三军用命，日军非但不能突破中国军队的阵地，还死伤惨重。日军无可奈何之下，又抽调56师团一部前来夹击。56师团由日军第一师团主力扩充而来，和日军18师团都极其擅长丛林作战，号称山地之王。日军有生力军加入，人数数倍于己，重武器的火力远超己方，还有空中支援。但那又如何？戴安澜的字典里只有六个字：誓死抵御到底。戴安澜亲自执轻机枪与日军对战，决心以死报国，全师各级指战员也是与铜鼓共存亡。攻势不断地被日军的炮弹摧毁，将士们则利用残垣断壁、炸弹深坑与敌周旋。那个成功虽无把握，成人却有决心的黄景生用生命实践了誓言。他以集束手榴弹攻击日军战车时自爆，与敌是同归于尽。在人员、装备、后勤全面落后的困境下，将士们在死亡面前毫不畏惧，死守阵地，半步不退。这是黄埔精神与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正面对抗。中国军人把自己的信念坚持到了最后一刻，黄埔精神笑到了最后。戴安澜率部苦战12天，面对人马超过己方两倍的强敌，以劣势的武器装备，以约2000人的牺牲歼敌5000余人，完美完成掩护英军撤退的任务。这就是著名的铜鼓阻击战。在如此逆境之下，以1:2.5的战损比战胜强敌，这绝对是近代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史上空前的好成绩。戴安澜不负绝代悍将之名，不愧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之声威者第一人之名。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仰光失守后，摆在中国军队面前的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中国出兵缅甸的目的本是要保住滇缅公路，尤其是滇缅公路的源头仰光的出海口。现在仰光失守，这一目标已难以实现。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深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成了一支孤军。英军拍屁股走人不说，其许诺援助国军的物资、车辆和补给也没有兑现。因此，在缺乏足够的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远征军的第六军和第66军大部人马只能依靠步行，一路开辟羊肠小道，翻山越岭。这倒也罢了，关键是缅甸人居然还在后方捣乱。日军入侵后，缅甸人民非但没有愁容满面，老老少少都高兴得不行，跟过节似的。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热烈欢迎日本解放军，痛击殖民统治者英国以及中国远征军为代表的一切帮凶。虽然说缅甸人民的思维方式比较奇怪，但是他们的破坏力却不可小视。破坏远征军必经的公路和铁路，主动充当日军的探子，争先恐后地把远征军的动向报告给日军，甚至有胆儿大的人还袭击远征军。交通工具本就不够，再加上运输线路遭到缅甸人的破坏，远征军的运输能力根本就上不来，因此各部之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兵力极为分散。对于深入缅甸的远征军来说，四周都是敌视的眼光，找不到粮食，没有向导，自然环境恶劣，还有日军压过来的重兵，四个师团。远征军逐渐陷入了绝境。就在此时，盟军的内部矛盾也同时爆发。200师在铜鼓血战12天之后，鉴于援军新22师和96师要么不是被日军阻击，要么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杜聿明遂下令让孤军奋战的200师突围后撤，避免全军覆没。杜聿明的突围命令事先是征得蒋介石同意了的，而且蒋介石想得更多。鉴于远征军形势不妙，蒋介石左思右想，终于在铜鼓之战结束前想到了一个既安全又照顾英国人面子的好点子。200师以及第五军其余各部且战且退，在曼德勒附近集结，与其他远征军再次会合，伺机而动。蒋介石为什么看中了曼德勒呢？咱们简单介绍一下曼德勒的地理特点。特点一，曼德勒扼缅北之咽喉，为缅北之屏障。也就是说，守住曼德勒就保住了缅甸北部的安全，给中国大西南地区留下了缓冲，免遭日军直接威胁。万一作战失利，曼德勒后面还有腊戌、密支那等据点可以退守，撤兵回国不难。特点二，经缅北面向印度交通之枢纽。意思是说，保住曼德勒即可保住中国经缅甸至印度的对外通道，维持获得外援的间接途径。同时，这也照顾到了亚历山大心中的不可与外人道的无耻想法，放弃缅甸保全印度，拿中国军人的性命去给退到印度的英国人看门。特点三，从缅甸地形来看，以曼德勒为界，以南多平原地区，以北则为山地，依托山地打防御战，对武器配备比较落后的远征军显然更为有利。这个对中国和远征军十分有利的主意却遭到了 Mr. 史迪威的反对。史先生万分坚定地认为，蒋介石的这个立足于防守反击的方案太过保守，中国军队主力应该南下齐聚铜鼓反攻仰光。 这倒也正常，不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利益出发点那就不一样。史先生的这个想法背后隐藏了两个目的，目的一，落实罗斯福总统的最高指示。罗斯福的指示是先欧后亚，也就是说英美两国的工业重心在欧洲和北非，即优先解决盟国最大的敌人德军。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消耗日本陆军主力，牵制日军，避免日军主力进入印度分散英国人的力量，避免日军占领印度后与隔印度洋相望的北非德军合流。那怎么消耗呢？罗斯福希望远征军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同日军战斗下去，希望中国用人口的优势拖住甚至战胜日本。美国人的援助，那可不是能免费领取的。目的二，史迪威想在缅甸战场实现建功立业、升官发财的人生梦想。很显然，不管史迪威想实现哪一个目的，发动中国军队进攻显然都是更好的选择。所以，关格尔司令史迪威拿美国援助要挟蒋介石调兵进攻。蒋介石本来是要第五军坚决后撤的，可是看在美国是盟国老大以及钱的份上，只好万分不情愿地让步了。蒋介石不知道，他这一次的退让，居然把远征军推向了一段无比艰难的旅程。史迪威压根儿就不是做统帅的料，完全听不进去杜聿明等前线将领的正确意见。兵力本就分散的远征军，居然被史迪威再度拆分开来使用。第五军的三个师顶在前面四处救火，第六军则在缅甸东线辽阔的地带上各自为战，第66军这支本来负责后方警备和预备队的部队，也散布在从曼德勒到腊戌再到云南边境一带数百公里的土地上。而且史迪威所有的计划都基于同一个模式，中国远征军从正面发动进攻，英军负责保护中国远征军侧翼。如果英国人能保得住侧翼，那就见了鬼了。中国军队血战铜鼓12天，总算是替英国人挡住了追兵。至于中国人为了阻挡日军追兵要付出多少伤亡，即使阻击成功又如何摆脱强敌，那就不是英国人关心的事了。英国人只要自己逃到安全的地方，就万事大吉了。逃，加速逃，逃到印度去。北逃的英军可不都是杂牌部队，殖民军。殖民军一般只有军官是英国人，士兵都来自英联邦，比如印度和澳大利亚。逃军里面也有英国的正牌部队，而且是王牌部队，第七装甲旅，号称沙漠之鼠。之前与德国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麾下的精锐较量多次，互有胜负。但是在缅甸战场，第七装甲旅一个照面就被突袭而来的日军55师团打得丢盔弃甲。好在第七装甲旅知道见机行事，一帮残兵败将依靠打剩下的少数机械化装备，脚底抹油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但是他的兄弟部队英缅军第一师是打也打不赢，跑还跑不过，7000余人让日军3000人给追上，并包围在了仁安羌。英缅军第一师向亚历山大求援，司令阁下赶紧给我们派些援军过来吧，来晚了我们就只能投降了。亚历山大这会儿真的是亚历山大。虽然英国投降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儿了，但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是笑话，发生在自己身上那可就是悲剧了。第一师一定不能降。于是亚历山大只得再度向中国军队求援。就这样，66军新38师前身是税警总团，孙立人麾下113团被派往仁安羌。 这个孙立人就是813淞沪抗战时税警总团的副团长，现在已经积功至师长。在113团团长刘放吾的指挥下，1000余中国军人将7000英军给救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仁安羌大捷。其实呢，也没有歼敌多少，只是英国人被中日两国军人当成道具，向西方世界那些一向瞧不起中日两国军队战斗力的人秀了一下自己的英勇和血性而已。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大部分英军逃到了印度，所谓的中英协防变成了中国独立防守。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在继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再一次创造了率军撤退的奇迹，英国历史上最长距离的大撤退，距离长达1700公里。如此看来，丘吉尔不愧是能爬上总统宝座的人，眼光却有独到之处。他知道亚历山大擅长跑路，因此两次把亚历山大派到主要军事任务只是逃跑的战场，成功保存了英军的有生力量。虽然仁安羌获胜，但是也改变不了中国远征军兵力分散、疲于奔命的现实。远征军处处为英军擦屁股，加上不明敌情，终于被日军的大规模穿插和长途奔袭各个击破。腊戌失守，曼德勒失守，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接踵而至，中国远征军后路被日军截断，战局已是完全糜烂，无法挽回。既然已经无力夺回被日军切断的生命线，达不到战略目标，那么保存实力，以力再战，就成为唯一的选择。1942年5月初，肠子都悔青了的蒋介石再也顾不上看史迪威的脸色，直接绕过史迪威，下令杜聿明将远征军带回国内。但是缅甸前线最高指挥官史迪威认为中国军队应该撤往印度，从战术上讲，撤往印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有英国人的成功经验在前，只要向西跨一步就可以脱险。但是英国人勇敢地站出来搞破坏了，他们说撤到我们这儿也行，就是撤到印度，但是呢，中国军队你得放下武器，以难民的身份进入印度，由我军收容，然后再行安排。从英国人目前的表现来看，他们在亚洲战场的作用也就是一颗老鼠屎而已，而且是专门恶心盟军的。从道义上来讲，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等于内讧啊，但从国际规则来讲，不让别国军队全副武装地走进他们的国土，那也算是英国人的权利。杜聿明认为，让堂堂的国军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他国国境避难，这是对中国军人的莫大侮辱，尤其对方还是屡次欺负过中国的英国。于是杜聿明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提议，我的部队不能接受你们的好意，既然我们从中国来，就该回中国去，我们有自己的国家，不必要上印度去当难民，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路，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话。杜聿明的嫡系戴安澜等人坚定地站在了自己长官一边，开始向北撤退。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杜聿明能够率部下顺利地撤出缅甸吗？远征军在撤退的时候又遇到了哪些困难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